第256集，分别。 重建丝绸之路，两路皆是艰难险阻。相比之下，海路要比陆路更为危险。生活在陆地上的人们，自古对海洋和天空便有向往与好奇的情绪。大横人想要开拓新的道路，想要见识各国风光，想要大横繁荣昌盛，将大横的荣光挥洒到眼睛可看到的所有地方。这是一些有抱负的年轻官员的目标，也是围聚在顾元白身边所有人的目标。他们不只渴望太平盛世了，他们想去渴望更多的东西。山河表里，景平盛世，让大丈夫的心胸都掀起波澜壮阔的激情。顾元白眼中所看的也早已穿过千万里之外，沿海、草原、黄沙、广阔的大地，让他的心胸也无比的宽广，盛放着不足为外人道也的野望。他不是耽于情爱的人，平日里也不觉得陪伴有多么的重要，但现在一想到薛远要离开京城，重走丝绸之路，却品出了几分嘴中苦涩。顾元白早已经习惯身边有薛远的日子，冷了有人心疼，热了有人着急，半夜惊醒有人递温水，被哄着再次入睡。日子久了，输得回头看，才发觉如今已景平14年。景平10年，薛远送给他的木头雕刻，到如今已过4年。而这一次他若是要走，那便要离去3-5年的时间。顾元白身体还未好的话，哪里有3-5年等他？但现在身体好了，有时间了，顾元白又不愿意放薛远走了。他想要薛远待在他的眼皮底下，随时都可见。但顾元白欣赏的正是薛远身上那股蓬勃的自由气息，像是野草野畜，生机旺盛，野性难驯。他该放肆奔跑，不应该被养成顾元白羽翼庇护下的家花。男儿志在四方，顾元白懂得，可那不是短暂的时光，是年上加年，是夜中的青草黄了又枯，霜雪来了数遍的时光。夜里，顾元白面对着墙，无神思索着自己到底想要薛远怎么做，但思索不出来。薛远去了他不想，薛远不去他也不想，果决和利落在这会儿也变得迟疑了起来。 睡不着吗？ 顾元白下意识让呼吸绵长，佯装睡着了。薛远低笑了几声， 睡不着，我们就出去走一走。 怎么看出来我没睡的？ 心有灵犀，穿这身靛青色的可好？ 顾元白无声点了点头，薛远单膝跪下，抬起他的脚踩在自己的膝上，神情专心地整理着白袜。他好认真，甚至有些严肃。顾元白从上往下的看他，只看到了他浓如墨点的俊眉。从薛远来到顾元白身边后，他便事无巨细，亲力亲为，伺候顾元白伺候的心甘情愿，从生疏到熟练，一个天之骄子就这么包圆了顾元白的吃喝起睡。 我应当多给你一份俸禄，让田福生给你让出一半。 田总管想必要恨死我了。 他扶起顾元白，又一一为他穿上衣衫，长袍抚平褶皱，银丝滚边翻腾，青色云龙纹带慢慢在腰间系好。待到顾元白穿戴整齐之后，薛远三两下给自己穿好衣衫，两人静悄悄地从昏暗的宫殿之中走了出去。御花园里此时已经没有景色可看，顾元白抬头瞧见了头顶漫天的璀璨星光。薛远拉着他漫步。 你想要我走吗？ 看你想走还是不想走，别人岂能说动你？ 你不试试又怎么知道说不动我？我有时候真想钻进你的肚子里去瞧瞧你到底在想些什么。 那你应该钻到脑子里。 现在应该有半夜两三点钟，大半夜的，两个人来看黑黝黝的御花园。顾元白猛地醒悟，暗骂自己一声：“ 傻，骂自己干什么？ 我连自己都不能骂了吗？” 别骂自己，你来骂我。 顾元白垂着眼，嘴巴抿直，明明一副倔强固执的模样，却把薛远看得心软。他拥了上去，满腔的情意换成了看不见摸不着的丝线，由衷感叹： 我要是能把你装在身上，那该多好。 装在身上不可能，但你要是…… 要是什么？ 要是留在我身边，就像装在身上一样了。 顾元白真的把这句话给说出来了，但说完就皱起了眉，清醒了过来。 不行，要去就去，要回来就回来，黏黏糊糊的做什么？用感情来捆绑对方，放弃建功立业的想法。要是旁人敢这样对我，我能对这人退避三舍。反正无论薛远去哪儿，他都跑不了我的掌心。现如今天下太平，经济正是急速发展的时候，薛远耐折腾，武力又高强，前两年的历练也让他练就了一手弯弯道道表里不一的功夫。无论于公于私，即便是归结于主角摸不着看不见的运气，薛远也是实打实适合前去丝绸之路的人才。 顾元白觉得自己理智到了冷酷的地步了，摘除掉自己对薛远的不舍得，只单纯的去看这一件事。 薛远确实应该去，他合适。如果我是薛远，这选择几乎不用犹豫。现在这么大的功劳放在眼前，若是只因为我的不舍得而让他不去，万千百姓担负在身上，一个国家的繁华作为推理，我怎么能用儿女私情去禁锢一个与国有用的人才呢？我说差了。 顾元白眼神逐渐坚定。 你应当去。 圣上舍得我？ 舍得自然是不舍得，但这可是一个大好的立功的机会，你会错过吗？ 薛远这两年来的所作所为已备受瞩目，他好像天生便拥有敏锐的对于危险的嗅觉，这样的嗅觉用在政治上也非同小可，以他这个年纪能有这个官职已是难得，但若是还想要往上晋升，要么外调立功，要么熬资历。年转到枢密使的位置时，最少也需要十数年，重走路上丝绸之路，这是个立大功的好机会，薛远确实心动极了。这个机会很好，但唯一的缺点便是路途遥远，耗时太久，只要想一想还未远离，就已开始排斥。薛远想立功，但此次却隐隐升起了拒绝的念头。 大恒如此之大，功劳如此之多，不必急这一次。 薛远笑了笑，握着顾元白的手附上了自己脸侧，轻松地道： 您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只要您说我就听，错过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 那就去吧，你想去的。 薛远沉默了，握着顾元白的手指僵硬，他还要再说话，顾元白突然笑弯了眼，从薛远的眼角抚摸到高挺的鼻梁，手指竖起堵住了他想要说的话。 这次也好，你是我的眼睛，你去瞧一瞧那些国家，就是带我瞧一瞧。 薛远低头看着他，半晌没有说话， 他的眸色与黑夜融在一起，好似有即将分离的痛苦，又有想要退缩的烦躁。 去吧。 繁星成银河，春日的微风在夜中也温柔地放轻了脚步。薛远喉结滚动，良久，他说道： 好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